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娱乐最王牌。 嘿嘿嘿，周五啦，朋友们，你们开不开心啊？ 天这么凉，还有蚊子。 够了， 你看那个，嘿嘿嘿，嗡嗡嗡， 那应该是嘤嘤嘤。 咱们要一上来就要展现幼儿园气质吗？这好吗？啊， 好啦。 想问一下大家，最近你们有没有买东西，或者说你们在这个购物车里面都囤了一些什么？ 这两天最大的一个乐趣就是在闲暇之余打开我们的手机 APP，然后加载一些需要的东西，还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没有广告啊，没有广告啊，我们只是想问问你们，如果你们有空，可以发来自己的购物车里面 购物晒晒单吧。 对，晒晒单，说不定艾科就帮你把这个单给你填了。 我帮你多加一点，好不好？给你多支支招，说这个季节应该买点什么好。哎， 我们要给大家制造一些在周五下班路上会有一些意外惊喜的感觉，好不好？ 好的，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街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街，地灵的街。 下班喽， 下一单啦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我觉得男生可能会考虑玩具。 哦。 不管是什么玩具。 是的，嗯，就是对于很多成年男子而言，就是。就是他们现在还会收藏的一些东西是篮球鞋吧？ 啊， 对， 好，思绪有些飘向了远方，来听周末玩具 ，Happy Weekend。失去理智吧。 首歌会有一种好像一大群的年轻的这个帅哥美女啊，男女们大家冲向这个夜晚的感觉。 是的，就周末已经正式开始了，就是现在大家可以放松一下一整天疲累的心情。 忙了一个星期，好好的休息一下啊、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向前的是那种女孩，为了你而存在，不会耍赖，脾气比你乖。我想我成为你心里的依赖，全都是因为爱，爱的期待，忘了天黑暗，就算没 添一点暖暖的感觉。 Little Sunshine 来自郭采洁。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来推荐了。 王牌推荐，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改编自百岁老人的真实人生。12月10日至11日，原创音乐剧《牵手》，用心诠释隽永爱情，带您走过波澜百年。 好的，王牌推荐。我们今天呢，首先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周末可能最受关注的就是恰逢双十一了。 嗯， 除了在网上各种购物之外呢，其实很多人也关注这个双十一的晚会嘛。 对、啊、可以跟着这个带货王买买买。 对，很多听友可能都早早的安排好了这个周末。 是的、嗯、就周日晚上易烊千玺还有极限男人帮、跑男兄弟团郑爽，还有因为这个延禧攻略爆红的魏璎珞， 嗯， 还有富察皇后秦岚， 对， 还有国际名模米兰达可儿。 哎，这个 期待哈。 哪位？ 大长腿啊。 嗯，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还有就是很多人都很期待的郎朗、嗯、李健、毛不易等著名音乐人都会亮相双十一的晚会。 嗯，相比之下，相声演员岳云鹏和孙越能在这周日晚上北展哈、啊、办一个相声专场演出、嗯、去的都是铁杆。 不过可以一边听着相声一边买买买。 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吗？岳云鹏和米兰达可儿支持谁？ 要去同台的话还挺有看点的，是吧？让米兰达可儿当一下捧哏 会不会太奇怪了？好吧，像我这样的人可能还是普普通通的过一个周末比较合适。 像我这样的人在这个双十一的时候买一件羽绒服就好了， 你披个被子就行。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会火的歌哈、啊嗯，或者说，能让大家去传唱的呀，会想去问，哎，这歌是谁唱的？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嗯，比如说刚才我们听的这一首啊，嗯，就每个人都听的时候都说，哎呀，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是值得被心疼啊？哦、刷个存在感啊。 对，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哎，在双十一的时候也是囊中羞涩。 你想干嘛？直说呗。 好啦，因为我看到大家都在晒单啊，然后晒单晒的我也是心痒痒的。 那你也晒一个。对不对？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让大家帮你来集资众筹一下、哦、看看你买的这几块钱的东西是不是 还真的小乔、啊、我看了一下他置办的应该都是大部分都是家里用的东西。 还有很多准备备孕的朋友、像李希发来信息，他就说准备备孕了，所以最近买的都是叶酸和维生素什么的。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而漫威电影《毒液》今天中国上映啊，之前其实我们也看那个宣传海报，感觉造型很夸张，有点 有点难受。对 对 对, 对，就是像异形里面那个怪物。 是的，就是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一部竟然是一部笑点十足的搞笑片，就是特效和打斗场面都很到位。 对， 而且这位另类的超级英雄表面上看着很像霸道总裁，但是内心却是一个小男孩。 哦， 就是他会在其中化身一个话痨给你讲人生，然后营造出一个很反差萌的效果就对了。 这个形象很有意思。 对， 好，另外电影周迅和秦昊领衔主演，岩井俊二执导的文艺片《你好，之华》，这个其实我们推荐过了哈。 嗯，很期待。嗯，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岩井俊二是因为他的那部很著名电影叫做《情书》，而这部《你好，之华》呢，英文名叫做《Last Letter》，最后的信，就是以书信串联起整个故事。 嗯。好像里面有胡歌特别出演吧， 对 啊， 胡歌也是很少最近露面了吧，就是但是这次虽然说戏份不多，但是关注度依然很高。 对， 有人说抢过了主演的风头。 是，好，这个先推荐了，我们接下来要听一听我们娱乐座王牌刚刚为各位来去感知的这些属于冬天的最新的这个片花哈， 感受一期冬日暖阳。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这是来自张碧晨，不要忘记我爱你。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 J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嗯， 好，我们再来看，其实这几年的清宫戏是一直是霸屏的状态，嗯、对吧？哈， 什么《延禧攻略》啊，《如懿传》呐，《甄嬛传》啊。 对，常看清宫戏的朋友可能会心里有疑问，就是，哎，比如说《还珠格格》啊，里面有个漱芳斋，在什么地方呢？ 嗯、永寿宫里面长什么样呢？ 哎呀，比如说冷宫，这又是长什么样呢？啊， 太害怕了。这些疑问现在可能就有机会得到解答了，因为由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卫视联合打造的一档综艺节目叫做《上新了故宫》，今天晚上开始在北京卫视正式播出了。 嗯，然后里面有周一围、邓伦、蔡少芬，他们会担任这个故宫文创新品的研发员。 对，所以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秘乾隆的御花园，还有故宫的御猫，还有延禧宫等紫禁城里的神秘角落。 新的故宫， 这首歌就是《上新了故宫》啊， 故宫上新了。 Yes, my girlfriend, how you been? 爱去了几回，失去后有太多的感慨，能否再给我机会？别气馁，但别让我危险，闻你身上气味。从现在有好多的快乐，我们得重新积累。

着问题，地球它也在思考着。爱情是什么颜色的？如果忧郁是蓝色的，快乐是什么颜色的？如果寂寞是灰色的，天空是什么颜色的？如果汪洋是蓝色的，我说天空也是蓝色的，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是什么颜色的？如果风儿是快乐的，叶子的眼睛是透明的，心事，心事快乐的。 很多年以前的歌，是是，今天听上去还是觉得特别的温暖啊， 很清新，来自羽泉叶子。 对，就是他其实那个旋律写出来以后，当时听就觉得很洗脑啊，每天脑子里都会是什么什么是什么颜色的。对啊、嗯、 对于你来说冬天是什么颜色呢？ 是，对，是那个铜锅涮肉那个铜锅的颜色，还是冰糖葫芦那个红色啊。嗯， 那么双十一的时候颜色应该是什么颜色呢？红色，红彤彤的是吧？ 不应该是嗯自己那个红包的颜色吗？ 对对对，就红色嘛。 对，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真的是很盼望的一件事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诗朗诵，盼望着艾柯啊，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盼望着。盼望着天猫双十一马上就要来了。有没有那个我怎么感觉像路边那个喇叭出来的声音、啊、 对对，我觉得一下就回到那个很多很多年前，你知道，千万不要调台、啊、 还有一些小激动的，真的啊，因为尤其是女生就是可以买买买啊、嗯、这个天猫双十一狂欢夜晚会，俗称就是猫晚，对不对？ 对，就要来了。 是 猫晚呢，堪称是全球消费者的双十一的春晚，所以呢，在那一天，大家可以一边看着演出，一边玩游戏，一边买买买。 对，哎，去年的猫晚，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志玲姐姐啊，还有刘昊然，嗯，刚刚换下的衣服，据说在天猫 APP 上就可以抢购哈。 对，就可以参与到当天晚上的这个互动游戏，还能在天猫 APP 上面1元抢购指定的商品。 对，说到今年的天猫双十一的狂欢夜的晚会呢，11月10号的晚上，嗯，在浙江卫视、东方卫视、优酷等平台同步直播。嗯， 所以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天人合一， 多么符合中国气质和文化的一个主题。 对， 其实现场会打造四座这个主题城市，涵盖四种不同的世界观和玩法。嗯、 对，其中呢还会有大家非常期待的易烊千玺加盟猫晚、嗯，还有跑男兄弟团和极限男人帮，他们也都会在猫晚会师。 阵容强大，是天猫双十一的10周年，更多的精彩才只是刚刚开始。 天离得好远啊，回头却能看见说好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要赢过全世界，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哦、青春早已蜕变，说过的该写的相遇的今天，岁月装扮的脸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听听听我说，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脸上笑容高挂，汗水泪水摊在太阳下，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默挣扎，点缀了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追着我进化， 每天都在不停忙碌，努力的打拼就是为了给最爱的你买礼物，送一份给别人，送一份自己来庆祝，这一年一度的理想生活用成果来记录， 次次收拾间点点身边，礼物忽隐忽现，失去的收获的组成的诗篇，时间也红了眼，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 笑容倒挂汗水泪水摊在太阳下，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点缀和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追着我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天猫的双十一啊，那个猫晚啊，我们的红包雨也要在双十一之后的第二天，11月12号那个星期一的这个傍晚撒下了哈。 对对对，除了那天我们会有红包雨之外呢，大家现在可以回复红包两个字，收到当天的宣传图片，嗯，记得广而告之。 我们今天已经内部测试了一下，嗯，自己还强了一个。 关键是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今天下午测试到底有多少个人？ 这个是个秘密。 为什么陆续看到有很多人在发？ 对，但是我自己测试的时候，嗯，最后就是真是一击即中，嗯，一喊就中，嗯，喊中之后没有想到，哎呀，金额也很令我满意，啊，2块钱啊，数字很清晰的映入眼帘。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可能各位收到我们推送了，我们最近有一个特别关注的一个戏剧的作品，我觉得非常不错，值得向大家来推荐。 嗯，带大家今天去看一场音乐剧。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2018央华年度制作《犹太城》11月5号在大连进行了揭幕演出，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评论人、媒体、观众赶赴大连，抢先感受到这部以色列戏剧的中国版呈现。这部戏是以色列戏剧大师索波尔编剧并导演的《犹太城》三部曲当中的一部，另外两部分分别叫做《亚当》和《地下病房》。这三部都是讲述当年维尔纳犹太城里的一些故事，只是每一部戏的集中点都在不同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会看到的这部《犹太城》讲述的是在最恐怖的时期，犹太城里的人决定建一个剧团，在这个故事当中的英雄不是一个人，而是犹太城的剧团，也是犹太城里的所有居民。这部剧来源于真实的历史，这些人和事被记录在犹太城的日记里。这是一部以色列历史上连续演出时间最长的伟大戏剧，也是在全世界被排演次数最多的以色列戏剧作品，但是他却第一次得以在中国戏剧的舞台上呈现。既然提到了犹太城，不得不介绍一下其中的女主角，她是谁呢？她有很多个标签，在这部剧之前你可能认识她是因为诺伊的妈妈或者刘烨的太太，也是因为这部剧让更多的人面对她的时候摘掉了很多其他的标签。她就是安娜伊斯马田，如今呢作为央华戏剧年度大戏犹太城的女主角。 各位主创大家好，那个我是一位来自大连的观众，我是央华在大连地区的铁粉，每一部央华来大连的戏我基本上都会到保利剧院去看。 谢谢谢谢谢谢。 那个我特别想问安娜女士一个问题，就是您是什么原因或者您是什么缘由把犹太城这部大戏带到中国来？ 犹太城保留我的说的是缘分，真的不是我的决定，是生活有时候就给你一些很没有计划的一些机会。第一是我遇到柯然也是一个缘分，因为有一位女士在这儿就给我介绍，黄润女士。柯然那时候在做一个很勇敢的决定，是他带来一个以色列的西角乡村到中国来巡演一个月，是没有几个话剧公司敢做这样这么长的 的巡演，我正好去以色列，我正好去拍那个盖舍尔剧团，他们在排练乡村。我正好遇到一个朋友跟我说，苏泊尔先生，我认识他女儿，你要不要见他？因为苏泊尔先生也到了这个西郊乡村。我说也行。然后第二天苏泊尔先生约了我，跟我说，好，你们做乡村挺好，但是你们也可以做犹太城。然后说我来到这个戏，如果你们做在中国，他做了在那么多的国家，然后还没有做到中国。我呢，第一个反应也不一定是对的反应，我就哇，犹太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很沉，行不行？我直接给最专业的人，然后他看了，他现在就转给他。 这是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谢幕以后她哭了，她说：“今天我非常激动，谢谢你们给了犹太城一个新的生命，在中国。”在这次戏剧表演的现场，她不是演员安娜，她是犹太城的天使。在大连演出散场的时候，安娜演唱的那首犹太城的主题曲《漫天闪耀的星空下》从不同的手机当中传过来。安娜饰演的哈雅用声音打动了剧中的军官，也打动了剧外的观众。介绍了这么多之后呢，不妨动动手指关注一下这部大型音乐舞台剧《犹太城》。 新发现就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预热题的抛出时间了。 对，准备好你们的手机对话框，对准到白金 FM 杨俊麦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 马上我们就抛出问题了 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今天的问题由艾科来提供 啊、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简单，请问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部这个音乐剧叫做《犹太城》，其中的女主角是安娜卡列尼娜吗？ 是来搞笑的吗？ 当然、 行，大家可以回答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到白街 FM 来抢我们今天已经累积到现在的红包。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我们在这儿期待着您。 下周一还有红包雨，别忘了。 心如大海。

真诚所以信赖。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试试，你试试。 树上停着一只 这么大的人了，稍微稳重一点。 好，回来回来，娱乐最王牌，大家周五快乐，周末快乐，马上要我们的白给100块了。 对，刚才的预热题大家都已经听清楚了吧，就是对于名字可能会有一些混淆。 对， 这个名字应该不会混淆了吧。 看看今天连线谁。同时要特别预告的是，在双十一之后的第二天11月12号下周一，我们将会下红包雨。 回复红包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当天的图片了。 我在走在凌晨的半夜里，幽静的月光照着我的身影，就像个找不到家的 baby。 手机里再没有的你，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已不在这里。 特别建议你们把我们如果啊，如果可能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电话的话，可以设置一下， 把它记下来。 对， 因为有很多朋友就会在这一时刻错过，要么就是占线状态，要么就是不接。 可以设置成比如说那个名字改成比如说 boss 啊、之类的。 发钱了。 今天的第一位朋友选择的是叫李希。他其实刚才发过自己的购物车。 对、还和大家分享过他的购物车的清单。今天本来想说替你能不能报销一部分呢， 说要有意外惊喜嘛，结果不接电话啊，可能正在网购。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这位朋友是今天第二位的备选的朋友，是 右耳芭蕉。 Hello。 喂，你好。 你好，是你。 你好，你好，白姐好，艾克好。 你好，你好， 老朋友了。我看了一下，是2013年就开始关注我的微信了。 对，最开始是听那个白姐的那个先听为快。 哎呀，真是难得，难得能有一个还想起来说准了的。 又是一个从小时候就听你节目长大的人。 我们两小无猜一起成长来着，那时候我年纪不大。 都很年轻。 就是就是啊，哎，那个今天有没有信心能够赢得我们的红包啊？ 有吧。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刷那个天猫，然后打电话是娱乐最王牌，把我吓一跳。 你看那个某猫是听见没有啊？ 就 是 又一波植入。 对啊，加鸡腿。那个，就是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这个红包雨是什么时候下？ 不是那个12号吧？是下周一吗？ 哎，对了，接着叫朋友一起来喊红包啊，好吗？ 嗯，好的，好的。哎， 今天的答题现在开始， 请听题。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会在2018年10月到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参演剧目《想变成人的猫》，改编自儿童文学家，劳埃德亚历山大的同名小说。请问劳埃德亚历山大是澳大利亚人吗？ 是澳大利亚人吗？是吗？ 不是。 答对了。 是通过姓来分别地区的吗？ 因为其实我你看我刚才给了他一些小暗示，希望他能答不是，因为第一题确实每天我们问的这道题可能如果没有提前了解的话不一定能答对啊。 对对对对、 对，觉得好难哦。 加油，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三题可以有反转机会了啊。 是刚才说的这个劳埃德亚历山大他是美国人啊。好，第二题这个就我觉得跟我们刚才说的电影有关了啊。今天漫威电影毒液上映了，刚刚我们说了，请问在漫威的漫画中，毒液是一种液体形式存在着的外星生物吗？是吗？ 是。 他每次都答得很犹豫，但每次都能答对。好，不追问。 好，第三题，请听题。在北京的城门当中，有一座城门边住有一只镇海铁龟，请问这座城门是正阳门吗？ 是吗？三，二，一，回答。 不是。 翻转了，翻转了， 300， 该你选择我们了。 对你， 你是选择继续呢，还是放弃？ 继续呗。 我就不继续了。 啊，你确定吗？确定吗？后面的题都很简单啊，怎么办？我该怎么提醒你？但是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拒绝我。 啊，那我不拒绝白姐。 啊， 不拒绝了！天哪， 为什么？ 这就是铁粉， 因为你很有魅力嘛。 那你拒绝我吧。 这就是又是一枚白米饭 啊！对对对，你要说我有魅力，我就说那你还是拒绝我吧啊，对不对？我不能坑了你啊，是不是？后面这两道题，这个其实还挺难的。 尝试问一下， 这样吧，我就算你今天答对了一半了，而且就不再追问你了，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当中这一半啊，600，一半300，然后现金红包就是你的了。 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啊，不过剩下的题还是要答的。看看如果你继续挑战，能不能赢走全部。请听题。 好的。 古人啊，对称谓有很多尊称，请问尊父是对他人父亲的尊称吗？ 什么词我没听清楚。 尊父是对他人父亲的尊称吗？ 对， 尊父 就是对别人父亲的尊称啊。尊父怎么着怎么着是对他人父亲的尊称吗？是吗？ 蒙一个 不是。 你看，对于我们这个白洁，这个真的对自己的这个啊听友， 就是幸亏见好就收了。 那些劝我要善良的人，你们听听听，是不是很善良？ 我跟你说，等一下会有新的一波这个粉丝来刷屏的，新的 slogan 上来。 谢谢幺二芭蕉，谢谢你，既然是老朋友，我们就不再寒暄了。祝你一切都好。 好的好的， 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 谢谢， 哎，帮我们揭晓一下预热题答案好吗？ 对，刚才我们的预热题是吗？ 是安娜卡列尼娜吗？ 当然不是。 是谁？不追问，不追问。是老婆叫安娜伊斯马田。谢谢您。 好的好的， 拜拜 拜拜。 好，拜拜。Go, boy, I'm gonna go. Favorite jam on the radio. You're bobbing your head on cruise control. We'll never be this young again. The world is at our fingertips. Don't know.Skin. A white tank top and 100 white grand. One hand in yours, one hand in the wind. And if you want to park, I'm cool with it. Oh, kiss me, cross the console quick, I'm loving this. Don't know where we're going. 做人难，做好人更难。 你看， 你看，有人说偏心眼的， 新的 slogan 上来了。 对啊， 还有说那个老白，真善良。 这善良，这好人卡发的，你看。 哎，我这语气是不是 很对？你这语气感觉很嫌弃的样子。看我是这么想的，既然是这么好的这个听友老朋友了， 是的， 就 不要坑人家了是吧？ 也不是坑人家，我就说不能每次都忽悠大家，是不是？ 对对， 得让人有一个选择的机会。 对，关键是我们这个白给白款环节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发出去钱了。 对， 老白现在钱包都觉得鼓鼓的。 嘿，谁说的？都是一分一分的，我跟你说，你看那鼓的啊。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音乐题啊， 准备好你们的手机了吗？哎， 我这人听不得好话，你说啊，你看他一说是不是有魅力，马上是吧？所以大家要多多说好听的话。 对，然后现在已经掌握住了另外一条套路，就生存之道，要说 boss 的好， 每天上节目 什么都好。 咱们也不要这样，不要这个违心的夸赞， 就是、 我们要真诚的 以后这样 赞扬， 怎么样？ 啊， 我们每次开节目的时候，一开场我们就先来商业互吹。 你确定这样大家最后不会 真的就吗？ 就是最后就是撕破脸吗？反而会这样好不好？很难受到最后。 对，商业互吹一下。 对啊，好吧，今天的音乐题我觉得大家肯定能答对，你们都这么聪明的人。 对，但今天音乐题你来出题好不好？ 嗯， 还是我来？ 你来出一道题吧，好吧，显示一下你的不善良。 我想一下啊，准备好你们的手机了吗？对话框对话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是，前奏和问题会同时出现啊，我们来倒计时，准备了吗？三、二、一，准备提问。 请问，这首歌曲当中，灰色代表着什么？ 你的题好像跟我们刚才设计的不一样。灰色代表的什么？灰色是什么？ 对，灰色代表的是什么？ 两个字。赶紧发到白杰 FM， 看看谁最快可以反应出来。想里面的歌词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这有点难。 还行， 我本来以为你要问那个颜色。 对对 对，因为如果要是按这个惯性唱出来的话就知道了。答案是三个字。灰色是什么呢？ 答案是几个字？ 三个字。灰色是 哦，对，三个字。 sorry， 误导你们了。还是很甜蜜， 第一次牵你的手，我紧张得不行，多美的回忆，但现在你每天对我生气，搞得我真的不想再理你。你如果真的要这样任性，我只好说哦，请继续。 You are my sweetie， 不讲理，怎么我离不开你？ You are my baby， 宠着你，我还是那么爱你。你不要再疯狂地偷看我的简讯，你有点神经。不要一直追问我和朋友去哪里，不想告诉你。可现在你每天关东关西，搞得我真的很想要走你。你如果真的要这样任性，我只好说哦，请继续。 You are my sweetie， 讲理，怎么我离不开你？ You are my baby， 宠着你，我还是那么爱你。闹得我真的不想再理你，你如果真的要这样任性，我只好说哦，请继续、oh, You are my sweetie， 不讲理，可是我离不开你。 You are my baby， 宠着你，我是那么爱你， That's right， 我还是永远会这么爱你。 我就知道每次这个环节都有人想捂上我的嘴。 嗯，对，爱哥，请求你能不能在这个环节捂上老白的嘴，跟他不要说话了。 我真不是故意引导你们发那个忧郁两个字然后收那个照片的、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图设置了一个自动回复，就回忧郁就会收到我的那个照片，真的是不堪入目啊、 但是大家现在可以回复、尝试回复一下，就是因为已经结束这个答题的环节了嘛，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千万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回复忧郁。哎， 大家就过周末，不要让大家心情不好、 没有，对不对、你看照片看起来还挺嫩的。 深度磨皮是不是、 我该怎么说呢？ 好吧，反正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并不是忧郁啊，不是这个忧郁两个字、犹豫两个字，这都不对。我刚才误导你们，其实应该是三个字，这确实可能有点难。 写信告诉我， 听海张惠妹的歌，这个肯定没问题。 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 来了。 灰色是不想说， 蓝色才是犹豫。 蓝色是犹豫，而漂泊。 哎，怎么办？ 就是这个答案特别的傲娇，有没有？ 你看你出的这个题，到底咱们是谁不善良？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 不要再发忧郁两个字，否则我就真的要忧郁了。 不，大家只是好奇说以前的老白长什么样， 参考以前的沈腾就可以了。 哎，你怎么知道我刚想说这句话？ 我跟你说，自嘲是求生欲最基础的表现。 朋友们，先回复忧郁吧，忧郁。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回复打卡到白切 FM 收到今天的打卡图，本周五张图，如果攒齐别忘来召唤我们的小红包。 对，我们会给第一个发来这个朋友圈信息的人发一个9.9元的小红包。 嗯，每次在这首歌里面总想说一些矫情温暖的话，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免了啊，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有数，我们每天的陪伴我相信会继续一直走下去。 对，稍后就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了，期待一下。 反正也没有什么好打分的了，啊，就今天就暂切了好不好？ 对对，好。 还有你要唱歌啊。 啊， 哎，你忘了这事儿了吗？ 嗯，回来再说。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歌， 昨天我有事没在，所以说这个不知道你们最后是怎么来。 那个郭鹏替我负重前行了， 唱了一首歌，是不是？ 对，又唱了一首爵士鹏应该唱的爵士风格的歌曲。 有赶走多少听友？没事，开玩笑。那他唱了不代表你唱了。 对，但是我没想到，就是今天还要真的要准备，所以我今天没准备。 那你可以清唱，待会儿好不好？ 这样 准备一下。 我觉得啊，今天把这个 bonus 应该留在12号的那天红包雨一场之后，我再和大家一起来欢腾一下。 咱俩聊天的这个话语场能不能不要那么像送酒的那个？ 你觉得怎么样？啊，红包雨之后我再和大家一起来欢度嘛。 你先推荐歌曲让我想一想。 好，嗯，今天和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方大同的暖。论一首歌曲如何文艺的表达温室效应，就是来听这首歌曲，来自方大同暖，送给你们。 嗯，不用打分了，暂切就好了哈。嗯， 我听说有个世界越来越短，我听说有些蝴蝶越来越狂，我听说有些美丽越来越马虎，在38度下烫热的越来越不想拥抱它，当一切正在蒸发，总会想起最浓烈的刹那，当一切汗水正在流下，要接近只会更困难，全世界在暖化，我怕再不可以一起看雪花，他不送他送袜，他不怕他热茶，冬眠下总有心事放不下，有没有情谊在融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39度下烫热的越来越不想多说话， 当一切正在蒸发，总会想起最浓烈的刹那，但一切还是正在留下，要接近只会更困难。 全世界在融化，我怕再不可以一起看雪花。他不送他送娃，他不泡他热茶，冬天下总有心事放不下，有没有亲密在融化。 好，有一位朋友已经召唤我们的红包成功了 ，Grace， 恭喜， 表扬一下啊！谢谢啊，五张图都集齐了。 对，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我们会给你发9.9元的小红包。 嗯，不明就里的朋友就只要记住了，每天在这个时间段参与打卡，收到的图片存起来，周五第一个发给我们的朋友有一个小红包会发给你。 嗯哼，我看到有朋友给我发来切，那这首歌是不是该切了？ 不是没有人发，得到一定的数字， 哦， 对不对啊？ 对， 要看比例。这是方大同的暖，今天推荐的第一首。 嗯哼， 好，第二首呢？ 第二首歌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符合现在望向窗外的一个感觉，因为叫 Crescent Moon 是盈月的意思。这首歌曲我觉得说可以在车里暂时用几分钟的时间享受一个恋爱的氛围。 嗯，哎，你突然想到方大同有一张专辑，就那张我还挺喜欢，叫成月啊。 那、对，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和月亮都有关系嘛。 嗯， 在享受月亮同时感受一下恋爱的氛围。 喜欢发来一个赞，不喜欢发来一个切。嗯，听听你推荐的这一首 Crescent Moon。 I remember when we met underneath the crescent moon, I poured out my heart to you, and you stayed with me. It was underneath the stars that I saw my dream come true.All I ask is that you stay until the sun comes out. In a world as cold as these, I will shine upon you and warm you with the sunshine's kiss. Each time that we embrace,Finding you the love we shared beneath this crescent moon. I never thought I'd find someone who'd love me in the ways that I have read in storyIn a time when nothing's guaranteed, I vow that I'll surround you with my love. So won't you stay with me beneath this crescent moon? 都赞了这首歌，觉得很适合现在的氛围。 Crescent Moon 送给你们。小的时候总觉得说表达喜欢一个人的方式就是把最大的鸡腿给你吃，长大之后觉得说 我替你全吃了，我来，我是最胖的。 每段缘分都是有气数的， 对， 嗯， 都是有时间， 对 对啊。你看 Grace 她是在韶关来听我们的节目 啊， 谢谢你。 所以网络收听的各位朋友可能会稍有延迟。 好，接下来轮到我来推荐今天的歌了。我一直觉得有些遗憾和可惜，但是后来想想也没有那么遗憾了。其实每一个人对于这个世界啊，他来过，他所创造的价值或者他的闪耀的时刻未必是永久，但是只要闪耀过就好，无论是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你的家人还是你的爱。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是一个很清澈的声音，久违的啊，熊天平他的曾经的那一首 I wish。 喜欢就给赞，不喜欢可以发来签， 许个愿吧。 Lisa my love， 你眼睛深处好多紧闭的窗户，如果我付出能给你幸福， 住。其实爱是不好走的路，谁不是千辛万苦，带着伤投入，含着泪顽固，不肯后退一步。还为 老朋友 News 华 ，Hello， 你好啊， 就是那个十点双人团的小黑， 嗯， 他发来微信说，推荐老歌的老男人总会让人觉得很孤独。 论孤独有十余种，你选择哪一种方式？ 这是他自己的内心体会、 哦、 啊，对我完全感受不到这样子的能量，也不知为何。 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胸和孤独感吗？ 就听到了青春。 再将天空找回来，昨天的伤害难以忘怀，你受的罪我明白。啊 ，Wish you can fly， Don't close your eyes， 你还拥有我的爱，从前的。 城市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是外向的孤独患者、 嗯、 啊！别看平时是嘻嘻哈哈的，然后可能哎把它放到一个单独的空间车厢里面，哎听一首歌突然就觉得说哎呀 动容了， 哎不行、 啊、落泪了， 李清照的词出了，凄凄惨惨戚戚的。 对，总之你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挺买账的，因为就是很纯粹，觉得很多歌曲现在就是味精加的太多，纯粹感少了。 嗯，你说好，没有滤镜的感觉， 对， 自然。同时有温暖的歌来自熊天平 I wish。 接下来要推荐今天的第二首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给你们了，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这么温柔的声音是谁？ 是谁呢？ 所以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是 Q 一下这个片花的歌了哈，是北京遇上西雅图当中用到的歌。Someday we'll be together。今天的最后一首，你们喜不喜欢呢？希望大家带着一些热情洋溢的心情去到了这个周末里面去哈， 朋友们，周五了，现在正式可以撒欢了。